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历时十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959资讯快报。 交通运输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开展车辆预订、取还车和电子支付等功能，提高租车便捷性。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应依法合规采集、储存、使用和保护个人信息，不得超越提供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所必须的范围。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印发《教育部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17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对深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规范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等多方面作出部署。工作要点强调，要向用人主体放权，落实高校人员聘用自主权、薪酬分配自主权，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8月14日，涿州市委书记王彦京主持召开七届市委第16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并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市领导刘俊宇、李建军、周凌伟、李庆林、赵玉芬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省及保定市有关文件及讲话精神。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纪律和规矩停在前面，坚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始终做到不放纵、不越界、不逾矩，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担当精神全面抓好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树牢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实干实政、决战决胜，确保不折不扣地完成全年任务目标。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涿州电视台携手嘉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像街灯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双臂相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 草已奔涌而去，像留不住的江河，江河流流向海，心飞去去哪里，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你。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不知如何形容我，只有你让我欢喜，即使在冰天雪地也感春。 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也是电影《我是证人》当中的片尾曲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欢迎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 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那么现在呢，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保证每一款呢都是正品，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但是啊，我们台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就是价格的优惠。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一个产品呢，是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加拿大原装进口，一套呢有三瓶，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京东价格呢是在1080块钱一套。现疯狂特购特惠价格仅售699块钱，仅售699块钱。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查看购买了。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二个产品呢，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在北京啊，每年口腔呢有四家牙科门诊，美团价格在66元一张的洗牙卡，疯狂特购专项价格只有45块钱一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查看购买了。这一首歌来自庄心妍演唱的《再见只是陌生人》。 错，我们不用去争论。也许我错过幸福的时分，这座城多了个伤心的人。 我最爱你，爱你。

这一首歌来自陈绮贞演唱的《鱼》，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刚才啊在微博上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新闻啊，说 TFBOYS 演唱会警方收走大量的假票，在380块钱的假票竟能以3000块钱售出，翻了近10倍，仍有粉丝来买单。据南京警察，近日呢 TFBOYS 组合4周年演唱会的现场，不少啊小粉丝报警称买到了高价的假票。演唱会期间啊，警方抓获黄牛50多人，收走了大量的假票。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听众啊，买演唱会的门票呢，一定要在正规渠道去购买，不要在地铁站、场馆入口等没有条件辨别真伪的情况下购买门票，不要相信加价换内场票的黄牛谎言，不要相信所谓场内工作人员可以带入场的花言巧语。在检片口啊，常有伪装成工作人员的黄牛来，就是骗你嘛，骗你带你入场都是不可信的。不要相信网络交易后的当面交票，一定要采取正规渠道去购买。这一首歌来自任贤齐演唱的《浪花一朵朵》，同时啊，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吧。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啊，你一定会爱上我。觉得我真的很 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夏天是春的延续，秋的基础，冬的前奏。 夏天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变幻无穷的季节，也是绿树成荫、繁花似锦、风景迷人的季节。今天是8月16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生机， took my heart, that's when we fell apart, cause we both thought that love lasts forever, lasts forever. They say we're too young to get ourselves wrong, oh we didn't care, we made it very clear, and they also said that we couldn't last together, last together. See it's very divine, you're one of a kind, but you mash up mind, you have to get declined, oh Lord, my baby is driving me crazy, you're way too beautiful girl, that's why it'll never work, you have me suicidal, suicidal, when you say it's over, I'm all these beautiful girls, they only wanna do '99, watching movies all the time. Ooh, and I went away for doing my first crime. And I never thought that we was gonna see each other. See each other. And then I came out, mommy moved me down south. Ooh, I ain't with my girl who I thought was my world. It came out to be that she wasn't the girl for me. Girl for me. See, it's very divine, you're one of a kind, but you mash up my mind, you have to get declined, oh Lord, my baby is driving me crazy, you're way too beautiful, girl, that's why it'll never work, you have me suicidal, suicidal, when you say it's over. When they say it's over, now we're fussing and now we're fighting. Please tell me why I'm feeling slighted, and I don't know how to make it better. Make it better. You're dating other guys, you're telling me lies. Oh, I can't believe what I'm seeing with my eyes. I'm losing my mind, and I don't. Think it's clever, you're way too beautiful, girl, that's why it'll never work, you have me suicidal, suicidal, suicidal. 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 你又试着了解，试着体会，有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其实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他会也觉得他很 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 你要试着了解，试着体会，有心好好感觉， 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其实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 很美。你要试着了解，试着体会，有心好好感觉， 然后你才能快乐伤悲。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这首歌来自陈慧琳演唱的《北极雪》，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欢迎每位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而现在呢，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但是啊，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就是价格的优惠。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呢，是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加拿大原装进口，一套呢有三瓶，是三种不同的口味。京东售价在1080块钱一套，现疯狂特购特惠价格仅售699。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和主播推荐，就可以查看购买了。这首歌来自听众这事儿不赖我点的邓丽君演唱的《酒醉的 Tango》。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二个产品呢，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在北京啊，每年口腔呢有四家牙科门诊，美团价格在66块钱一张的洗牙卡，疯狂特购专享价格只有45块钱一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查看购买了。 就我里有你也有我，酒醉的探戈，酒醉的探戈，告诉他不要忘记我。啊，

滚你身旁啊，因为有话要对你讲啊。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哦脸庞啊，因为我要去向何方啊，我指着大海的方向啊。你的亲切像是给我哦赞扬，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